因此呢，在歌当中也流露出了很多自己的真情实感。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小月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没有一封信，我每天晚上在这里，哪里也不想去，可是我好爱你，我觉得